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呀，好耐未讲过网媒啦，真系咧，而家呢个 又俾你讲是非、 啊，网台或者系网媒嘅。 唔怪你头先第三节咧，开头咧你系咁都涉呢个咩主流传媒啊、网台啊嗰啲嘢落去啦。 系咯，我有讲咩？ 你一早就应该即系开节。另外講 咧，唔係要講下嘅，即係嗱，眾新聞啦，係咪？咁大家見到即係星光熠熠，係嘛？又有阿劉俊濤，又有阿李月華，李月華就好勁嘅，即係本身就喺蘋果嗰邊咧，就係、是、喺台灣蘋果啊做動新聞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麥燕婷啦，係嘛？阿麥姐啦，即係喂，你見到就係話呢一班主流媒體，即 係你漏咗一個人好重要，就係、是、叫 Chris Young 啊、楊健興， 南方唔係 南華早報， 南華早報係啦，即係佢呢排咧，其實好多特稿都係佢寫嘅，係嘛？尤其 UGL 啊啲嘢，咁就本身就好大嘅期待嘅，咁佢上1月1號。面世咗之後，咁佢就係主打呢一個梁振英 UGL 事件啦。咁起碼即係佢都係做到一啲佢自己專題嘅嘢，一石激起千重浪。即係佢自己都做咗，係嘛？即係如果唔係佢，我哋都唔知道原來咧，即係呢個梁振英嗰、那個UGL 股份啦，唔係即係佢嗰個主要係嗰個咩股份嘛？即係嗰個係嗰、那個佢日本嗰間咩 TD Set 啊？佢轉咗手之後，係完全係冇申報嘅，係嘛？佢而家佢甚至乎去到而家，佢都係冇回應過傳媒，究竟嗰啲股份係何去何從，係嘛？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就係話，呢一個都緊要嘅，其實係。咁但係佢講就係話，而家就準備緊係去籌500萬， 一年不著， 係啦，一年不著。咁就主打咧就係嗰啲叫數據新聞，同埋就係做一。同埋資助嗰啲叫做係公民記者啦，或者叫 freelance 嘅記者啦，係咪？咁叫做俾錢養啦咁樣，但係就而家過咗差唔多都一個禮拜啦，咁其實都可以係做一個比較一個禮拜嘅回顧先啦，係嘛？因為其實咧你都知啦，即係開頭係好緊要嘛，一個媒體嘅起個頭，即係其實講真啲人就會記住你㗎啦嘛。以後啲人一講起眾新聞，就會諗起啊，即係呢個UGL 事件啦，係嘛？你講 fact wow 即係事實全真寫啦，係咪？全真寫，咁啲人就會諗起乜嘢啊？龍， 啲人咪諗起呢個汽車，唔係呢個列車列文事件咯。 一嚟啦，仲有就係嗰、那個台山核電廠就鬼鼠封頂啦。 其實而家近排都仲有單好爆㗎，就係、是、你哋啲支香港用嘅支付寶、 支付寶、淘寶， 係啦，所有交易記錄 有 spyware 嘅，係咪？咁全真社咧就嗰、那個產量就少好多啦。嗱，即係佢就大概一兩個月咯，甚至乎係兩三個月咧先出一單勁料嘅。咁但係佢每爆一單咧都係好大單嘅，其實就咁你而家見到眾新聞 ，OK， 咁啊，我哋不如睇下一個圖表先， 成績表嚟嘅呢個係嘛？ 可以係啦。嗱先講明啦，即係呢一個咧就係 Alexa 嘅 standing 嚟嘅。咁除咗眾新聞，即係其實係叫做係 HKC News， 咁左邊嗰個圖表咧，嗰個 ranking 咧就係 for 網台加埋網媒文字媒體嘅綜合嘅排名嚟嘅。咁唔係 ，sorry， 搞錯。左邊咧就係網台 only， 右邊咧就係網台加網媒，係啦。咁如果你講到網台嚟講咧，咁我哋係唔失禮嘅。咁啊，排第三啦，即係呢個係不嬲我哋嗰個 standing 啦，起碼叫 keep 到啦，係咪？咁就但係咧有兩個網台啦，就 undervalue 咗嘅。 就分別係排第十啊嘅城寨，同埋一個冇喺名次上面嘅 Forum， 即係喺花生台分裂出去嘅 Forum。咁就因為 你唔好咁講啦，你不如話佢喺城寨分裂出去啦。 我都可以咁講啦，你鍾意啦。 即係我哋嗰個係借來嘅時間，借來嘅地方。 啊，唔係即係都起碼要相處咗年幾嘅時間啦，都唔容易嘅。唔係啊，其實講真。年纪系最长噶啦，其实系 系咩 ？OK， 多过一年系最长噶啦，其实系。 咁我人好嘛，所以我同 OK， 即系咁我都凑咗佢，我都凑咗好耐。 喂，唔好讲人哋啦，咪人哋以为你抽佢水啊，系贪啲噏下。 系啦，咁就嗱呢一个，总之嗱，即系要补充翻嘅，城寨又好劲嘅，好多片咧都其实讲真，即系如果你有阿細良擔當嘅擔，即係有份做節目嘅，都起碼成兩三萬個 hit rate 嘅，成個網台界係得佢可以 challenge 到老蕭嘅啫，阿細良兄。咁就呢、這個至於呢個 forum 啊，決戰中環咧就都好勁㗎，即係下下過萬㗎，萬幾兩萬㗎，即係同呢個大軍閥係有過之而無不及㗎。咁所以呢大家都唔好輕視。 咁但係我哋都應該打 discount 㗎嘛，因為點解呢，我哋自從大部分嘅流量去咗呢個 YouTube 之後呢，咁我哋就唔會返去 Alexa， 即係唔係透過我哋網頁而睇嘅。 系， 咁所以呢个咧都即系需要注意嘅地方咯。 唔系，即系咁讲，网台嚟讲咧，其实头三位唔系嗱，而家见到头三位嚟讲就迷迷啦，第二啦，即系依然 keep 到，真系好犀利。 虽然有 YouTube， 系啊，咁就我哋啦，即系第二、第三，其实都有YouTube 呢个因素喺度嘅，即系有个 externality 啦，叫做系，即系流咗出去嘅。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叫 standing 咧，系未完全反映到我哋真正嘅嗰个 unit visitor 咧，应该咁叫，即系嗰个听众群啦。咁但系热血时报就唔同啦，热血时报咧就喺网呢个 YouTube 里边咧系完全系冇节目嘅。咁所以咧，佢呢一个佢呢个咁样嘅 standing 咧，就应该系已经完全反映咗啦佢嗰个听众群噶啦。咁好啦，去到右边 D 一百咧，喂 D 一百你见到啦 ，D 一百你见到而家咪 佢包唔包括埋？佢有冇用 YouTube？ 佢主要用 live stream， 咁佢又话有啲咩 都系入去个网页嘅，都系 有啲数码收音机啊嘛，之类啲乜嘢噶嘛。佢唔系数码收音机啦，佢唔知叫做系Internet Radio 嘅收音机之类咁嘅嘢啦。咁但我唔知嗰啲流量係點㗎嘛，佢嗰陣時又講到好巴之弊㗎嘛，即係大班又話佢自己好多數呢都唔係經呢個網頁㗎嘛，咁即係呢個好難計嘅，呢、這個就係、是。咁至於下、啊、你見到好多嘅，咁 My Radio 呢即係依然都係即係過千開外啦，咁、你見到後面有個 pattern 唔同嘅，嗱呢一個青年新政，即係或者係呢個本台本文前嘅黨台呢，就係、是、就因為真係冇得救㗎啦，即係排到11㗎啦，其實咁就即係13名嘅全香港係，咁我諗大概一個節目都冇100人聽嘅，應該係。咁去到右邊啦，咁嗱我哋講返眾新聞喎，眾新聞呢就係、是、排第11，排第11，咁就喺呢一個呢就讀媒之後。咁而家 但係讀媒同佢一段距離，因為我哋嘅鏡頭影唔到啦，就我而家睇到你個電腦 移過少少啊，移過少少啊， 移過少少都冇啊，你 cap 個圖， 你 cap 唔到個圖俾人啊， 係喎。 咁呢第十嘅 InMedia 係大概882個 ranking， 係。 咁呢就呢、這個眾新聞呢就係、是、呢個2000幾嘅，係咪？ 嗱，我再補一張圖先， 唔使啦，口噏咗算啦。你最主要想講眾新聞啫，唔使講到咁細節啦。你會做功課咩，大哥？ 咁但係眾新聞咧，咁其實佢而家叫做係嗱，我哋頭先講咗啦，佢主打兩樣嘢，佢主打兩樣嘢咧就係、是、叫做係數據新聞啦。數據新聞係真係好需要錢嘅，講真。你大數據啊，你做啲分析啊，呢啲好需要錢嘅，呢、這個真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資助一啲叫做係 freelance 嘅 reporter。咁但係呢樣嘢呢就唔係佢嘅專長嚟嘅。 不過你俾我講，你俾我講一講我觀感先。即係嗱，老實講，李月華又好，劉俊圖又好，甚至乎楊建興都好，其實都算係我嘅一代人嘅 senior 嚟㗎啦。即係佢哋大概下大我五到八年咁上下嘅人，即系我僆仔出嚟搞社会运动，可以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咧，就系、是、接受呢一个嘅呢几位阿哥阿姐嘅访问噶啦。 除咗刘俊棠嗰阵时仲喺 Martini 嗰度做唔计算之外， 嗯， 系嘛？咁但系我嘅观感，我呢一代人其实做呢、這个媒体咧，主流媒体都仲 OK， 但系你一做呢一个嘅所谓嘅网媒咧，其实无论我哋嘅 presentation 啊，我哋攞嗰个触角咧，一定唔够 Anthony 或者阿龙呢一代人，或者你哋再后生嗰代嗰、那个触角系咁强，即系我攞唔到个 media 同个 channel， 翻翻去咩啦，唔使再揾啦，唔好嘥时间。唔系我，所以我嘅睇法就好简单嘅啫。佢哋做嘅时候咧，我听到噶啦，已经几个月之前，因为我知道佢背后有某啲嘅即系我啲 friend 喺度帮手 sponsor 咁啊。其实我就唔好意思讲，因为我自己搞紧，就冇以为自己好劲 啊， 系咪？ 就应屎应屁啊！啲 我唔好意思讲，就系其实我都系有担忧嘅。咁、 啊、 我当然啦，我呢个一个担忧啫，未必一定系会实现嘅。咁但系咧，我睇完1月1号系头一炮嘅时候咧， 系嗰、那个系佢最重点噶咯。 我好惊 啊！ 我睇佢 UGL 杨建兴嗰篇文，就似以前佢喺南华早报里边写嘅英文变翻做中文版本嘅社论咁样。佢第一篇故事，我只系睇第一篇故事啫，因为第二、第三、第四嗰啲咧，其实都系啲support 佢第一篇嗰啲。我睇咗两三次， 嗯， 我先大概 get 到佢想讲乜， 嗯， 因为佢讲一啲公司架构啊，边个买边个，边个买边个嗰啲咁。我喺度谂，喂，我都识少少啲嘢，呢嗰啲人嚟噶啦，因为我哋系要讲即系嗰啲 restructuring 啊，或者系即系收购合并啊，我大概有个泡沫。我都睇两三次，先大概知道你嘅图像 get 到嘅话咧，系几大镬嘅。 嗯， 因为你嗰样嘢其实好难用文字表述出嚟嘅。 系， 其实咧，如果我哋做开网媒嘅人又会点咧？我估你两条友一定点咧？如果你哋两个揸旗嘅话，画幅图出嚟啊！ 哦，嗰、那个 graph 咯 ，info 关系网咯。 而家系兴嗰样嘢叫 info graphic， 系 info graphic 咯。 喂，你第一炮 吓。 你应该系试咗一两个月版嘅，冇理由咁唔小心嘅。 系啊， 唔会唔俾下啲 focus group 或者叫你 friend 啊，唔同年纪嘅人啊，唔同教育程度嘅上嚟睇睇嘅，或者系喺惯个媒网媒里边系碌嗰啲人去俾下意见嘅。 嗯， 我都有少少唔小心。我一睇个第一篇， 嗯， 哎，我话大镬。你用佢惨过咧，就系你睇苹果睇明报。 其实佢 甚至乎信报添， 佢有 fat 即系有 fat wire 呢一个嘅网媒去参考嗰阵时候，你咪见咯。你阿 Anthony 之前咪讲佢投炮就系台山核电厂，佢解释就好简单嘅。点解佢搞呢单嘢做投炮？佢就系俾幅地图出嚟，香港，然后有20间核电厂围住佢，咁大家就已经知道个问题严重性喺边一度啦。 咁咪所以你嗰个图咪好紧要 咯。同埋你讲数， 喂，你问我呢啲老根人咧，我就唔够你，一定唔够好多人嚟，或者唔够你嚟就系啦。我谂唔到点样 present 出嚟噶， 嗯， 因为我唔系嗰个mentality 嘅人啊嘛。我哋嘅 mentality 就系喺个文字嗰度点样去即系搞好个 argument 啊，搵啲清楚嘅 facts 出嚟啊，或者呢样嘢印证唔到就攞第二样印证。 唔系你嗰代系挂搏咪嘅，因为 所以你个 mindset 咧。如果你话仲早我5到8年嘅记者嚟驳我咪嗰啲咧，咁就真系印证到啦，印证到我之前所讲嗰个忧虑。 嗯嗯嗯， 就系、是、你真系好大镬嘅。 嗯， 喂，你以前就有老板大传媒，起码都卖下纸啊。 嗯， 系嘛，你都有个 fame 啊，即系有个名喺度啊。咁但系而家你真系自食其力嘅。 嗯。 你冇 business model 就冇 business model 嘅 喎。唔系，我哋再去翻即系头先另一个图啦，即系有个数据嘅，即系有个排 行 喺度嘅。 咁 我哋逐个，我哋逐间讲讲啦。 好啊， 系啦，呢、這个就系真系网媒加网台啦。咁啊，我哋都依然吓唔执输噶，都排第六噶，系嘛？咁就嗱，我系想讲呢个852先嘅。咁啊，852呢排就都系其实都系筹期嘅，同你众新闻一样嘅，其实系，但系佢就冇咁多重量级人物啊。你见到就系、是、其实佢虽然佢自游清源，即系佢自己都讲到明，我哋冇资源系咪？但系佢但系你见到同样系筹期啦。佢近排佢系做多咗好多嘢嘅。 你知唔知我之前都听到嘅、 嗯， 我唔知我有冇记错咧，就系佢一个月都几十个嘅。 啊、就算你而家 cut the cost 都好啦，你最少二三十个啦，即二三十万一个月。 系， 喂，好难先揾到二三十万一个月噶。 但系你同头嗰两位去比咧，系争好远啊！嗱，即系你讲性价比最高啊，当然系立场新闻啦。喂，立场新闻嘛，系样样嘢都俾到啲你嘅，其实，而且你讲做图佢系第一嘅，讲真呢、這个肯定系啦。咁你讲专题佢又做到的，即时新闻佢个量系好多。喂，一日起碼係成四五十個 post 啊，好 Q 密噶。 Anthony 唔需要咁樣嘅，你攞我觀感先知。嗱、我唔係好似你哋碌得咁多 Facebook，但係我一立落去個觀感係點解呢？因為我唔係成日睇啊嘛。 嗯， 如果我都睇到嗰啲咧，就即係已經係好犀利噶啦。 係， 我成日睇到係邊個咧？咪一二咯。 系咯，即系 或者系端传媒咯，因为点解我嘅 Facebook 嘅 friends 就系 share 呢啲嘢出嚟啊嘛？ 因为你台湾 friend 多先至多端传媒啫，但系我系乜嘅其实系。 咁但系你一二系主力嚟噶啦， 系啊， 立场同埋零一二确实，佢唔单止即系嚟话文字嘅修饰 啊， 做图，甚至乎佢嘅新闻性， 系 佢打嘅 argument， 同埋你睇下佢啲故事都系细心咁系堆砌出嚟噶啦。 嗯， 即系我寻日。突然间唔知喺我 Facebook 度讲咗一个咩做兵嗰个故仔啊，即系而家我冇做，即系老炒花生。如果唔系，真系要讲，喂，佢做得唔错噶，起码我唔知有几耐。 你讲边间先？ 我唔记得系应该系零一啦， 系嘛？ 零一做嘅，即系讲做兵啊，即系啲女神嘅兵， 观音兵， 观音兵啊。系咪？佢有咩水兵啊？有空降兵啊？有 哦，呢、這个兵啊，呢、這个系好勾噶啦， 识啊嘛，大佬 勾噶啦。我哋之 前但系， 唉，嗰啲高登。 高登術語嚟嘅係，高登潮文。喂，但係你一個半主流傳媒，香港零一算係啦，係咪？因為你二三百人嘅， 佢可以貼到地。 喂，你都揾得到呢啲咁嘅故事，其實佢真係唔錯。 好緊要㗎，呢個係。不過佢都勾咗啦，其實已經係呢啲。 不唔係，即係我簡單嘅總結就係話咧，你點解眾新聞係搞唔掂嘅原因？ 嗱，因為佢頭先講主打兩樣嘢，第一。你讲数据新闻，我哋未见到嘢，未见到你嗰个 template 先。 嗯。 第二，如果你系讲咧，即系数据新闻以外咧，就系、是、你话去供养其他嗰啲叫做系记者，嗰啲叫做系即系 freelance 记者啦。其实其他做紧噶啦，已经嗱，好似你头先讲端咁样样。 你冇话啦 ，freelance 记者啊，你真系要俾翻个 credit 咧。阿台长啊，梁锦祥 哦，梁锦祥 ，OK。 梁锦祥最初点解读 Hong Kong Reporter 啊？哦 ，OK。 嗰个谂法就系咁嘅，即系话咧，大家都系公民记者啊。 嗯， 佢话咧呢个咧系抄韩国嗰条桥嘅。 嗯， 韩国有个唔知道网页叫咩名啦，就系、是、各自都系做记者啊嘛，即系好似阿鸠达咁讲啊。话去抗争嘅时候，其实我系记者呢、這个记者证出嚟嗰种。 我当年攞新闻奖嘅一个网媒， 我唔记得叫咩名 啦。系我都唔记得，但记得佢攞奖嘅原因系在于佢玩公民记者呢个概念。 冇错，即系包括我哋出街，我哋可以影低一张相，包括我哋见到一件事，我哋自己去写咁样。其实已经唔系众传媒众新闻所讲嘅所谓新桥嚟噶啦，其实好旧嘅呢条桥。 Huffington Post、啊。 唔系咯 ，Huffington Post 咪咁咯。 同埋咧，你知唔知咧？其实已经你之前已经有两间咧，系养起咗好多呢啲咁样嘅所谓即系社运记者，尤其系左交记者。我哋都知啦，端系真系请咗好多嗰啲即系以前做过学联嗰啲记者噶嘛。 嗯， 系嘛、 嗯？ 有一排咪即系揾阿何洁云啊去做访问啊。 陈武辉 系啊，跟住又真系好鬼衰嘅，即系你揾你自己学联人揾人去做访问，你又还公厕，即系呢个真系好 诶， 即 系有时有啲又避唔到嘅呢啲咁嘅指控， 真系好唔要得嘅呢个就，但系即系佢嗱，你讲零一同埋端，真系养咗好多嘅，所以其实你而家呢一水，你再去讲咧，已经系食紧尾水噶啦。 所以我最大危险系咩咧？你众新闻即系雷声大咧，真系有少少雨点少。 啊， 你咁大嘅排头，咁大嘅名气， 嗯， 系咪？大家有咁高嘅期望？即系你话如果尤清源最初做852嘅时候，我唔会对佢有太大嘅期望，因为话晒你得兜有。哇！而家你摆个阵出嚟唔差噶、哦。 佢排前五噶，佢排第五噶，大佬啊！ 唔系啊，我讲紧佢开记者招待会嗰个阵啊！ 哦，唉， 喂，大佬你又麦燕婷又杨建兴、 okay, 又李月华又 即系雷声大雨个众传媒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做得差咯，个意思就系、是。 喂，我一睇完佢嘅记者招待会，我啲学联嘅 friend 喺个 WhatsApp group 里边一传，咁我梗系揾众新闻啦。 啊，好劲喎，大佬！ 我一睇，哇 ，UGL 得呢条桥啊，入去。大镬， 连我都睇唔明。唔系你仲系我嗰代人啊去 present 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啦。你唔知道有冇一个唔识财经、唔识公司架构、唔识收购合并嘅人，佢点睇你嗰篇文咯？我睇第一次一头雾水，睇第二次掌握到大概六七成。睇第三次先攞到七八成，不過今日你叫我背翻出嚟，我都唔記得。 唔係，所以我見到 包括啲公司名我都唔記得啦。 所以我覺得即 係頭先你係咁講咩 DT 二 set 係嘛？嚇，即係 Japan。 我講極我都噏唔到，我知道有間日本，有間澳洲，屌有間香港。哇！ 跟住唔知賣咗俾一間咩 TPG 定乜鬼嘢嘅，咁但係就其實兩三句搞掂㗎啦。其實即係成件事就即係總之佢係冇申報啦，然之後鬼鼠就即係其實鬼鼠地呢就賣 Q 咗佢啦，係咪呢件咁嘅事啦。咁但係就你如果你講做圖，即係我見佢唔係做圖，佢係畫圖啊，即係畫漫畫。我覺得手法呢其實有啲嗰啲漫画嘅 style 呢 似一专子漫画。 係啊，似民主党啊个 page 嗰啲啊。哦、即係佢画嗰个梁振英个样子其实几似民主党 page 呢，成日画开嗰个样㗎呢、這个。 会唔会系请咗民主党创意媒体部啲人 讲、哦、可能系啊大佬即係唔出奇嘅、啊、真系。但问题就系话你 even 系即系你而家见到你真系要筹期㗎嘛。你筹期你起码要俾多啲人睇啦。即系你嗰个产量唔够。深度即系啲人就唔會覺得特別係足囉，係咪？因為你頭嗰兩日爆咗之後無以為繼啦，好似就產量唔夠。因為其實我見到就係話佢一日係得五六個 post 㗎咋，其實即係同我哋花生台差唔多㗎咋。 唔 係， 因為點解呢？佢嘅要求同我哋唔同㗎嘛。 唔同，即係佢係要好勁先。 難聽啲講就係你乜鬼稿都差唔多收咁滯啦，係咪？即係有你嗰啲都發達啦，當咗自己。喂，佢如果用你頭先話咩數據新聞？ 我哋好劲嘅，系 唔系？我老实讲，我就唔系好明咩叫数据新闻啊？系咪即系调查式新闻啊？即系做 investigative 嗰啲嘢啊？即系发掘啊嗰啲咁嘅嘢。 咁你做新闻嗰单，唔系即系你 UGL 嗰单嘢都系 investigative 噶？ 唔系即系 investigative 啦。喂，嗰啲嘢系贵精不贵多噶。 唔系 你获到巴拿马文件啊？你获都爆呢个中共高官究竟即系点样私相授受喺海外有几更事？喂，大佬嗰啲可能系随时报你三个月噶。 唔系，我估计其实佢之前 UGL 嗰单嘢都储咗好耐嘅。因为 第二，你讲翻头先你讲个 UGL 一定系储咗好耐啦。第二，你讲翻你嗰个好似 Huffington Post 嗰种公民记者嘅模式，喂，除非你系打响晒嗰个名堂，好似当日呢个富人媒体咁，变成本土派嘅重镇。所有本土派嘅人一定公告去嗰度，我哋啲左交就去读媒咁样。咁但系我哋嗰啲老实讲，我有一个同事同我讲，佢话老实呢个读媒嗰啲文唔系唔高水平，唔系冇 quality， 太艰力啊！ 喂，系碌唔到第三版嘅，即系你移嗰个巴，你去唔到第三版咧，已经系讨论埋嘅，大佬已经系富人媒体嗰啲先系啱嗰啲现代社会。嘅網上媒體嗰種口味，我覺得係㗎，因為點解我一睇自己嗰啲完全係唔辛苦嘅，睇完之後， 唔係其實等唔係 跟住又 get 到個 message， 唔係即係富人咧，佢係咁樣嘅，富人係似咧你睇緊你同好似同睇 Facebook 差唔多嘅，即係 Facebook 嗰啲文啊，即係似係呢啲嘅，即係因為佢係好叫做係僆仔，即係主要係 for 好多學生，因為等於啫嘛，嗰個乜鬼嘢張譯。咪就係嗰個乜鬼嘢啊？呢、這個 周樹峰 嚇、啊，周樹峰條撚樣咪就喺度公稿咯，即係呢一扎人就係佢哋又係寫嗰啲嘢咯。 所以佢個危險咧，即係你講緊眾新聞就係咧，如果你嚟做網台節目咧，都仲好啲。因為點解網台節目咧？就我哋嗱，老實講，起碼我自己即係自慚形愧咧，就係、是、十次咧都係即係臨尾嗰最後嗰兩個鐘個腦啊諗下嘅，即係都好少刮下料嘅。我都係問你哋 fit 嗰啲俾我啫嘛。咁但係你係凭觸覺經驗同埋你過去嘅參與，你就點都吹到啲出嚟嘅屌。因為冇咁嚴謹㗎嘛，你試下將我頭先講嗰幾節嘅嘢逐字記錄㗎啦，呢個大鑊話俾你聽。講緊係容易過係寫啦，水過鴨背㗎嘛，嗰啲叫就算我重複又重複嗰啲嘢。你咪當係洗多一次腦囉， 同埋 因為黃老邪咁啫嘛。 同埋網台節目有好處呢，其實係有一個有一個叫做係收聽慣性喺度嘅，因為係attached to 即係 audience 㗎嘛。 但係如果你寫呢篇文出嚟，你就要好嚴謹㗎喎。第一你要有 consistency， 你個 logic 喺邊度，你嗰啲 facts 喺邊度，你個 arguments 喺邊度，你個 coherent 喺邊度，成篇嘢。喂，咁噏 梗係水過鴨背啦。一嘢就好似水咁線 Q 咗嘛？呢個係毛教我嗰陣時候，屌講梗係容易啊！屌你寫篇文出嚟先講，佢嗰陣時候出咧就話你嘅聲明係咩先？因為對住嗰份嘢就係咁睇啊嘛，係咁論啊嘛。點解我頭先叫泛民你去寫呢個論述出嚟啦？唔喺度水過鴨背喺度噏啦！你靠我哋咁吹梗係得啦，大佬。同樣道理，眾新聞嘅人可能好似係教授啊、譚炮啊、高達啊、AV 人咁。过嚟吹下呢啲咁嘅节目，凭佢嘅经验，凭佢收嘅风，凭佢对新闻过去嘅触觉，咁可能都仲 OK。但系你一去到网上媒体、新媒体，成个 presentation 系嗰样嘢， 好复杂嘅 concept， 点样几隻字搞掂？ 同埋以前仲有大老板同你照啊。Anthony， 我唔紧要，你做半年，出一只古仔。喂，你而家唔得噶嘛，大哥？ 因为竞争太激烈啦，竞争太激烈啦。 唔系个生态环境唔同咗。 唔系而家嗰个 challenge 咧，已经唔再系话单纯话啲人封你麦系嘛？你去呢个所谓网媒嘅新天地咁简单。因为其实好多即系新媒体已经落晒脚噶啦嘛。即系我觉得咁样啦，即系如果系要发展咗，不如其实你搵啲 strategic partner 啦。其实讲真，即系等于就系 你想叫佢搵我哋。 唔系唔得噶，讲真系嘛，互补啊咁样样。喂，或者 唔系佢，我觉得我哋呢啲咧太过普罗大众 哦，太庸俗啦。 即系我其实我已经系改变咗我以前咧，我区议会啊，即系去做政治辩论拎一发噶啦嘛，我已经系即系街坊咗好多噶啦嘛。但系你叫佢哋即系做开即系明报啊、信报啊、South China 呢啲咁认真嘅报纸。咁奸力係咪？你用呢兩個即係形容，咁你啊， 其實 應該 劫字嚟嘅，繼續啦，不過 係咯，我記得好似唔係咯，就係要奸劫係嘛，大佬。係 咯 ，OK。 喂，你去到呢啲咁嘅 level， 佢哋就係真係 high 個頭。係，呢個先至係問題。 有啲孤芳自賞咁樣係嘛？ 唔係，我又唔敢咁話，因為呢班話曬都係即係我哋嘅先，我嘅先兒。但係就我覺得佢唔啱嗰個 market 咯。你话你去 Wall Street Journal， OK， 但你网媒唔得去 Wall Street Journal， 咁我俾你做三个月，大哥，你出唔到一只股仔，喂，除非我大老细系嘛，你一年爆一只大镬嘢，全世界国际知名嘅巴拿马文件或者中共高官啲子女，究竟啲钱走咗去边度，或者你海外公司，喂，梗系唔同啦，你日日都要求你 follow 嗰个市场嘅时候，喂，所以我嘅 Facebook 都系一个指标嚟噶，你 share 咩多？例如你以前有好多852嘅，而家我都唔見到乜滯啦，852。 但你會見到成日見到游清源喺度，即係咩喎？ 有，因為我哋花生 group 有一個人啲人成日 post 嗰啲嘢。 因為游清源咧，佢都有個 character 嘅。好啦，唉，即係你見佢下下都好似神龜咁樣㗎嘛，個 opening， 因為好過癮㗎嘛呢、這個。 唔係，我覺得佢一樣嘢唯一我對佢嘅意見就係咩咧？唔好喺啲咁正经嘅节目里面咧，系玩啲咸湿嘅嘢喺个。 唔系，我都 OK 喎，有。 你又觉得 OK 啊？我反而觉得我 啱系好好 Q 嘥时间啊！ 即系你做，可能我习惯咗系咁啦。你做大军阀系做大军阀，你做炉炒花生炉炒花生啦。你分开佢嘛？你冇理由，喂，你讲得咁正经嘅行政长官选举，入边有好多咸湿笑话喎，一系变下啲字啊，玩下啲字咁嘅嘢噶喎，佢。我都唔系好明佢。 系嘛？ 跟住咧，讲一个 point 咧。咬咗成三四分钟都未完， 每个人嘅 style 都唔同嘅，呢啲算啦。 咁咩着数咧？你嗌咁长， 无端端讲讲阿林郑喺度讲《射雕英雄传》，但系真系即系顶佢唔顺啊！真系 有冇咸嘢讲啊？有咩射雕咁样啊？我攞射雕嚟噏啊！ 都会有啲噶，我唔记得咗啦。即系，但系我觉得就咁样讲咯。即系其实，因为嗰、那个个竞争太激烈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嗰个整合咧，或者揾啲 strategic partner 咧， 仲有 好啲嘅。 嗱，从呢个财务嘅角度，其实而家个门槛太低， 系 即系入门嘅门槛太低啊！你记唔记得我哋僆仔读嗰个 perfect competition 啊？Economics 咧，第一 竞争头几科噶啦，都系 喂其中一个所谓嘅 assumptions， 咪就系呢个 free entry and exit 啊嘛，即系随时都入得嚟，同埋随时都走得。 你 Facebook 开个 page 唔系好难嘅，其实 喂系咪系咯？ 咁啊系，其实讲真，你等于女王啫嘛，女王喺度走咗之后， 佢开个台几快啊？ 系啊， 系咪？咁当然佢有探长帮佢开台。 Facebook 咁事实上咧，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你唔使做视像嘅话，你就系纯粹即系做声啊，咁样摆上去 YouTube 咧，其实。 佢 Facebook Live 嘅就係佢都係。 坦白講，其實兩萬蚊搞掂，兩萬蚊都唔使啊，應該咁講，兩萬蚊都唔使就開到個台㗎啦。你睇下阿仇斯達嗰啲， 同埋你呢個真係自由市場嘅競爭喎， 啊， 係咪？即係你係近似 homogeneous 嘅 product 啊嘛，同埋 service 啊嘛，係咪？大家都係咁上下啲嘢嚟嘅，即係同一個模式嘅啫。又有 free entry of exit， 其他兩個 assumptions 唔記得咗啦。但係 by the way， 其實你係真正係能夠體驗到嗰個競爭。你真係有考验㗎、 嗯、 你话喂细梁 ,ok, 老萧嗰啲咁样做几分钟你 ok, 游清源又得吴志森又做緊、 嗯、 喂其实唔係容易㗎、 嗯、 我都要个脑都要转转我平时旁边有人帮我摄摄㗎嘛。 佢係十年工㗎嘛大佬。即係你即係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㗎嘛呢、嗯、个係。 exactly 啊。 所以你唔好话即係以为嗰啲嘢放诸四海如皆准啦，你做主流传媒得。啲老闆睇得起你， 係啊， 文筆暢順，甚至乎攞嗰個新聞觸過去準，唔代表你一 apply 到呢個新媒體嘅時候咧，係一定。 唔係，同埋就係話， 我睇第一日我已經覺得唔係啦。 同埋大家都籌緊期嘅，其實講真，即係 同埋你個 budget 太高。 係啊， 正正想講頭先爭啲跳漏咗就係、是，我哋成五百萬一年，大哥。 係啊，即係你唔係其實如果你係有籌期嘅話，其實已經勤力啲嘅啫。你起碼等 阿達嗰次咪話我哋，喂、我哋翻台一樣嘢好咧，就係唔夠一百萬。我話大佬，你隨意，我哋都未咁未有到咁滯，差唔多。我哋嘅 expenses 係而家好一啲嘅， 嗯， 所以就即係闊老啲嘅。喂，以前啊，我哋真係三四十個嘅咋，有幾多錢使啊，大哥？都冇好似三四十個都 你講一年啊！你講緊 係一年啊，好似唔知十八個月添，因為我第一次交個核數報告就係十八個月嘅嘛屌， 嗯， 係啊，即係兩個月，即係每個兩萬零三萬蚊嘅啫，大哥。但係而家梗係多咗啦，即係推麥哥 call 我哋要俾居馬費啊，大哥係咪啊？你都特登 book 到嚟係咪啊？有啲主持我哋有都有俾啦部分係咪？咁但係喂，你用五百萬嘅 budget 去搞？ 嗯 哇少 唔係五百萬一年差唔多嘅其實。因為咁講嗱都係咁講啦，你數據新聞係要錢㗎嘛，係咪？第二就係話其實你個個都大粒㗎嘛，你個個都係勁嘢嚟㗎大佬，你如果你話要俾返嗰班即係叫做 Senior 嘅記者吓編采，即係講真喂你係好貴㗎大佬。喂你知唔知喂你頭先都識講啦，八五二啊，佢其實都係十個人㗎，嗱八五二十個人。呢個眾新聞又係十個人，但八五二係絕大部分都係僆仔嚟㗎， 佢咪所以咪搞錯， 都廿幾萬啊！ 新媒體你唔可能唔靠僆仔僆妹嘅，因為我哋唔係咁樣嘅出身同埋觸覺嘅人嚟㗎嘛，我哋最叻就睇無線啫嘛，電視嘅世代啫嘛，但你一去到呢個電腦世代，已經唔係我哋充分掌握嘅嘢嚟㗎啦。 嗯， 喂，所以我好少玩嗰啲 Facebook， 因为我都唔系太过即系掌握到点玩。做网台反而相对容易啲，因为以前就算我喺人民台又好， 咁你人网经验啊嘛， 人网嗰啲咁都做过下，即系再upgrade 下或者系再睇下咩问题。喂，但系好担心咯，五百万，我就即系睇第一日啦。To be fair， 同埋好难有佢位置，因为其实讲真唔系缺啊嘛，即系而家香港係有㗎嘛，係咪？ 唔係，我呼籲大家捐下錢嘅，起碼你睇一年先啦，大佬。即係可能痛定思痛啦、嗯。但如果係我係佢，我就會揾多啲年青嘅輩翻嚟搞。 啊，同埋 你最多係攞嗰啲風啊嗰啲嘢，你個 present 手法俾佢搞。 啊，係咯。 好嘛，今日時間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拜拜。哇，呢一節好長嘅 啫。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inner， 我是劉世良。